这样吧，修房子的钱我来出，不仅是主屋，还有院子、前院、后院、仓库一起修。既然开了工，就搞个彻底，这样人家施工队才愿意接你这个活。 那太费钱了。 苏峰塔愈发不安。江沃笑了， 伙计，别担心钱，你可以慢慢还，每年还个千八百的，急什么？ 苏峰塔呆呆地坐着，好像在算账。过了一会儿他说， 其实我回来就是等着拆迁，再过几年我就有钱了。 哎，先别想那么多，住一天就要住得舒服。 你说的对。 苏峰塔用力点点头， 要不是你回来了，我都有十几年没到这边了。你出去的第三年，我就和我妈搬走了。 江沃说的你出去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的就是苏峰塔坐牢。苏峰塔随口问， 你还和阿姨住在一起啊？ 是啊，我妈虽然还不到60岁，可浑身是病。 江沃的眼神一暗，苏峰塔也是神情暗淡，似乎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对了，我还想问呢，刑满以后你怎么没回来？ 江沃问。 我去外边了。 哪里？ 到处乱走，随便找点活干，混日子。 考察社会？ 江沃咧嘴一笑。 苏峰塔摇摇头，我讨厌那种生活。 江沃考虑要不要问问苏峰塔知不知道张盼宇在哪里，但他没有问。张盼宇的女儿已经出现，随后苏峰塔突然回家，两者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 直觉告诉江沃应该没有关联。 穆红耶在普拉达专卖店大手笔购物应该是他的个人行为，至于钱是怎么得到的，凭江沃的推测必是来路不正。左文也认为，现在有些小姑娘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做一些难以想象的举动，最大限度地满足虚荣心。对于如此反常的事儿，想来苏峰塔毫不知情。江沃已经授意左文密切关注红耶，等到红耶再一次出现在专卖店，张盼宇就跑不掉了。只要控制了张盼宇，就能设法从他身上找到痕迹，当年江森阳留下的秘密。江森阳究竟在张盼宇身上做了什么医学实验，效果如何，这一切的谜团都需要江沃自己解开。此外，作为双管齐下的策略，江沃则从苏峰塔这里入手。江沃始终认为，当年孙刘花把一些资料藏在了其他地方，除了阁楼便是院子的某个角落。然而多年来，江沃没有理由进入苏家彻查。现在好了，苏峰塔主动要求翻修房子，江沃有了时机和借口。江沃迫切想找到父亲留下的资料，哪怕只是几张破纸、几个符号，相信自己一定能看懂。这些年他深度钻研整形美容技术，虽然取得了骄人成绩，却总感觉有条红线无法跨越。站在红线这边，他是名医，到了红线那边，他就是神医。江沃越来越崇拜父亲，父亲具有可怕的洞察力，多年前就预见到21世纪将是整形美容的爆发时代。江沃渴望寻觅父亲的足迹，不仅仅是为了独享大名，还有一种使命感。 小峰，修房子的事儿你不用操心，我找施工队。 谢谢你啊。 跟我还客气什么？ 江沃从沙发上站起身， 等到施工队一进来，你这院子肯定住不成了，我给你安排一家宾馆。 不用了，我就住在家里，还能监工。 苏峰塔说。江沃适时闭拢嘴巴，不能让苏峰塔感觉到他的急迫。后院的猫叫声仍在继续，苏峰塔送江沃出了大门。江沃迈下台阶时转身笑问， 你一回来就要翻新院子，是不是打算结婚啊？ 苏峰塔怔了片刻，脸庞红了红，摇头说， 没有的事儿。 江沃发出爽朗的笑声， 坐进自己车里。回到办公室以后，蒋沃拨通了冯琛的电话。 我见到他了。 什么情况？ 冯琛问。 他要翻修那座院子。 江沃说。 你觉得他是故意让阿伟传话？ 冯琛问。 你的看法呢？ 江沃反问。 我派人仔细问过阿伟，苏凤塔特别叮嘱他不要把苏凤塔和我的关系说出来，但阿伟管不住嘴巴，认为自己的朋友和老板是同学，他能得到特别的照顾。 你认为是阿伟不小心说漏了嘴？江沃问。 没那么简单， 冯琛说。 苏凤塔回来以后想见我，但他不可能直接去找我，于是派了个信使。 苏凤塔了解那个信使，越是不让信使乱说话，信使越是管不住嘴巴，否则苏凤塔就不该把你们的关系透露给信使。 苏凤塔知道一旦我收到消息肯定会去见他，他就在家里等着我。 江沃说。 这个推测是合理的，但苏凤塔为什么要这样做？ 哼，也许是为了借钱，又拉不下脸。江沃轻声笑了笑。 他有什么变化？ 冯琛问。 没什么变化，还是一副失败者的模样。 哦，他讲话不结巴了。 那接下来呢？ 先修房子吧，我看不出他能怎么样。 还是他爸说的对，他永远就是一滩烂泥，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既然提到了他爸，你可别忘了他爸是怎么死的。 冯琛阴沉地说。江沃静默良久说道，苏风塔已经受到了惩罚。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十九步，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棋手败给了机器。白方深蓝，黑方卡斯帕罗夫，决战1997年5月11日夜，防御卡罗卡恩防御。第一步白兵 E4 黑兵 C6， 第二步白兵 D4 黑兵 D5。 苏风塔闭上眼睛，每一步棋清晰地呈现在脑海中。第六步白象 D3 黑兵 E6， 第七步白马 EF3 黑兵 H6。 送走江沃，苏风塔长久地站在院子里。第十一步白象 F4 黑兵 B5， 第十四步白象 G3 黑王 C8， 第十八步白车 XE7 黑象 XE7， 第十九步白兵 C4 黑方认输。苏风塔睁开眼睛，猫在脚边徘徊，发出疲弱的叫声。苏风塔带着猫在院里散步，老猫走走停停，渐渐走不动了，趴在墙根儿。苏风塔坐在地上，仿佛又回到了流浪生活中。曾经就像这样坐在地上，身旁有两棵叫不上名的树，树干是白色的，细细的树枝向着天空绽开，长满了橙色树叶。坐在两棵树中间，向远方眺望，能够看到大河彼岸的山峦，山顶积着雪，四季不化，纯净的蓝天上飘着白云，时光凝固了。苏风塔刑满释放以后到处流浪，被此处的风景吸引，便落脚在小镇。那是2009年3月，小镇依山而建，山顶有座寺院，僧人会看病不需要付钱，镇子和周围村庄里不时有人上山求医问药。有一天，苏风塔在山腰遇到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步履艰难，苏风塔便在后边跟着。老人体力不支摔倒在地，苏风塔把老人背到了寺院。 僧人将他们安置在后院的小屋，老人躺在木床上，窗外是层峦叠嶂的山峰，雨中山色迷人，雾霭缭绕。攀谈中，苏峰塔得知老人曾是大学教授，退休后找到这座小镇，同样被风景吸引，便留下来成了隐士。此后苏峰塔与教授成了忘年交，每年总有几个月小镇会吸引一群群游客，苏峰塔便在风景区画像，他会事先在纸上画一尊佛像作为背景，然后再把游客的形象画到佛像旁边。这个小小的创新给他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剔除淡旺季的因素，全年平均下来每个月收入近2000元钱。他打算画足1000个佛像。2010年7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苏峰塔知道那位老教授会下国际象棋。 我能跟您学吗？ 苏峰塔问。 年轻人学这种棋的很少了， 教授说。 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喜欢国际象棋，水平很高。 苏峰塔说。 哦，高中生擅长国际象棋，那一定是有天赋的。 您看我有天赋吗？ 没有， 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对于教授的脾气，苏峰塔已经摸透了，在旁人眼里这个老头疯疯癫癫的，苏峰塔并不介意，教授只是性格孤僻而已。 反正我也无聊，教教你也行。 教授打个哈欠。 我一定好好学， 苏峰塔说。 要交学费的。 好， 我不是为了赚你的钱，只想让你重视起来，不然我教了也是浪费时间。 我一定用心。 你想达到什么层次？ 最好能超过那位同学。 我不教了。 教授用白眼仁扫了苏峰塔一下。 为什么？ 苏峰塔一脸困惑。 求胜心原本就是大忌，像你这种没有天赋的蠢材，还没开始学就有了赢过别人的企图，更不可取。 棋盘上对弈不就是想赢吗？苏峰塔看着教授。 人人都想赢，可是真正的高手有几个啊？ 教授反问道。苏峰塔低下头。老人又问， 说说你有什么奇特经历？ 我坐过牢。 哦， 老人盯住了苏峰塔，上下打量着。 真看不出来。 苏峰塔苦笑一下。教授问， 为什么进了监狱？ 我爸爸因我而死，这种话无论如何说不出口。 嗯，失手伤人。情杀？ 教授冷不防提高语调。苏峰塔默然不语。 要想赢棋，就要杀死爱情， 教授突然说道。苏峰塔抬起脸，茫然不知所措。 知道卡斯帕罗夫吗？ 听我同学谈过，1997年他和计算机比赛输了。 知道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 大师也有弱点。 当然，他的弱点就是求胜之心，有所求必有所忧。 可是人很难克服求胜心的，苏峰塔说。 求胜心、独占心、爱欲，所以你要先斩断爱情，就能破解与之类似的求胜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苏峰塔越听越糊涂。 你有自尊吗？ 教授忽然问道。还没等苏峰塔回答，教授自顾自说下去。 计算机没有自尊，不怕被嘲笑， 不怕被拒绝。苏风塔点点头，抛开所有希望，就是自由。教授说着展开棋盘，棋子在灯光下呈现出神秘的杀机，但他总也学不会。诚如教授所言，在这方面他就是一个没有天赋的蠢材。不过教授大概因为太无聊了，有了这么一根朽木，不如能雕一刀就雕一刀吧。教授对着苏风塔嬉笑怒骂，倒也不亦乐乎。他不时发出咆哮，嘴里经常喷出蠢货、窝囊废、笨蛋等等词句，情急中还会顺手操起扇子或者痒痒挠，照着苏风塔打过去。但教授从来不乱碰棋子。离开小镇之前，苏风塔始终无法领略棋盘上的高妙之处。直到有一天，苏风塔向教授辞别：“老师，我该走了。”“为什么要走？”安静的教授显得有些落寞。“因为我已经想通了。”“你想通什么了？”“一切复杂的棋局，归根结底就是斗兽棋。斗兽棋很简单。”“简单却并不容易。”“简单而不容易，看来你真的想通了。”教授点了一下头。苏风塔向门外走去，教授最后问了句：“你是要回家吗？”“是的。”苏风塔说道。下集当中，红叶回到家中，母亲张盼宇已经睡了。他偷看了母亲的日记，可是他还是无法从日记里得知母亲到底经历过什么。他只知道从他记事起，母亲就经常眩晕，身体非常不好，而那个所谓的父亲穆航根本就不是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的经历让年纪轻轻的红耶性格异于常人。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 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活动一开始告诉大家两个消息。第一呢，因为今年夏季气温过高，国内很多沿海城市的养殖海参呢产量降低，所以预计今年秋生将面临着货源短缺、价格上涨的情况。第二，为了满足国内海参的需求，鲜鱼鲜厂家特别空运了一批地中海野生海参以应对市场需求。 说到这儿，我就不卖关子了，今天就是为大家带来的是地中海深海自然生长的成年体野生海参，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考虑到大家的需求，现厂家决定每盒海参补贴1300块钱， 是 只要699元的裸价直购。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大兴区的刘女士说：“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野生海参才卖600多块钱一盒呢？其实呢，就像您了解的一样，野生海参呢是自由生长、自行觅食的，没有养殖成本，再加上老外啊，他没有吃海参的习惯，他们只是提取海参的重要营养物质，所以呢，我们才能做到单盒裸价699元的这样个优惠。 对呀，不需要人工投料，也不需要养殖成本，而且为了保证海底生态平衡，有着严格的捕捞标准和规定，没有成年的野生海参是禁止捕捞的，这才是鲜鱼鲜海参物美价廉的真正原因。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不仅可以带走原价1999元的鲜鱼鲜一级品野生海参，这要是隔两天吃一头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根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才15块钱。而且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那么既然说到了品质问题，一定要强调一下了。鲜鱼鲜海参的检测结果显示，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富含了53.6克的16种氨基酸，73.1克的蛋白质和1.26克的脂肪。可见呢，鲜鱼鲜海参呢就是一款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 对， 这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而且呢，说白了就是冲着纯进口的、纯野生的，又是15块钱一头的价格，您也应该来试一试啊！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父母年纪大了，这牙口不好，好多食物呢都要忌口，海参营养高，而且脂肪低，好消化，没有骨头，老人吃啊特别合适。6097的朋友订购2套，说啊周末回家也不知道带点什么礼物回家，海参是养生食材，这年头啊送健康最实在了。还有3418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楼上的张奶奶啊快90岁了，生活还能自理，听说啊这每个月张奶奶的儿女啊都会给她买海参吃，今天听活动一个月的野生海参才200多块钱，我也想给我爸妈买点海参吃。 是啊，都说呢好习惯成就好身体啊，只有身体好了，生活才能更有滋有味。 嗯， 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活动中只要699元一盒就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而且呢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 嗯， 营养健康更省心。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1617的朋友订购3套，说前两天啊老婆不是很舒服，调理身体花了很多钱，今年600多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上几个月的野生海参，这个健康投资应该花。还有3594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600多块钱啊可以订上1999元的野生海参，送朋友和客户都挺好的，有面子。还有2814的朋友说，这一盒海参才600多块钱，价格是不贵，只是能保证是野生的吗？ 您放心啊，给家人吃的食材呢我们一定仔细认真，这款海参呢是在地中海深海里自由生长，为了生存每天都穿梭于各种的珊瑚岩石之间自行觅食，所以呢身上的肉刺啊都被磨平了。虽然呢野生的海参看上去没有那么大，但是啊营养的聚集和海参的质量不用我说您肯定明白。 没错，鲜鱼鲜的野生海参优势就在这儿，它厚实的肉质、烹弹的口感、鲜美的味道，还有实惠的价格。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四 4007106108，花699元就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而且就送您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